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28集。那首曲子跟妍希的很像。秦宇一愣，他低头看了一眼学员卡，不敢置信地又刷了一遍，二楼依旧没有亮起来。想到了一种可能，秦宇手中的卡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，他又蹲下来把卡捡起来，出了电梯，走进了101教室，拿出手机登录小提琴协会的官网。在小提琴协会里面，用协会的网是可以登录官网的。秦宇输入了自己的名字，又输入了密码，点了登录，屏幕上很快就跳出来一行字，此账户名不存在。不存在？怎么会不存在？秦宇疯了，他以为这件事等风头过了，他就能再次复出，可小提琴协会怎么会突然把他除名了？没有小提琴协会，没有了黛然。秦宇想象不出来他接下来还剩下什么，想象不出来沈家跟林家会怎么对待他。正想着，秦宇手上的手机响了一声，是宁晴的，他的声音也有些疲惫。 雨儿，你小姑让我们晚上去沈家吃饭。 去沈家吃饭？秦宇一愣，沈家还愿意让他去吃饭？他握紧手机，抿着唇，胡思乱想着，不知道要用什么表情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来到沈家，宁晴已经到了，正跟林婉坐在沙发上聊天。 雨儿来了，坐。 林婉放下手上的茶，微微笑着，一切都好像没有变化。秦宇坐到了宁晴身边，沈家的佣人还给他端了一杯茶。对面，林婉晃了晃手中的茶杯，低垂着眉眼朝宁晴笑了一下。 嫂子，母女间哪有隔夜仇，只要你开口，冉冉怎么可能不原谅你。 听着林婉的话，秦宇的心猛地下坠，他忽然明白了，林婉这会儿还会让他来沈家，完全是因为秦冉。秦宇浑身上下的血液都是冷的，手指甲都几乎嵌入掌心，一想到这样是因为秦冉，他就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屈辱。宁晴拿着茶杯低着眉眼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心里也似乎有一根线拧着，他何尝不知道沈家是因为秦冉才对他是这个态度。门外，出门谈生意的沈家老爷子进来了，看到宁晴，沈老爷子也非常亲切地打招呼。 啊，哎，你们在说秦冉吗？林夫人，说起他，你可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，国家卷的状元，进实验室是肯定的，说不定啊，最后还能进那里。 实验室，宁晴听到了一个新名词，不过她没有表现出特别无知的样子，只是稍微抬了抬头。在林家那么多年，她已经学会了隐藏，深知怎样才会被别人看不起。大门处，沈宇文一脚踹开了门，手里还拿了个电话。 明天一定要给我抢，这次再抢不到妍希的门票，我们又要再等一年。 坐在沙发上的秦宇眉眼深邃，本来就不想听关于秦冉的事情，听到沈宇文这句，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他去年来京城的时候，似乎沈宇文说过，那首小提琴曲目跟妍希的非常像。与此同时，秦汉秋、秦岭等人已经到了天堂会所，全京城最机密也没有狗仔的会所， 秦修臣现在的国民度可怕，私生饭也多，整个京城也只有天堂会所能够挡得住那些狗仔。毕竟天堂会所有个特别出名的事情，有个狗仔混进去拍了几张三流明星的照片，卖给了几家报社，还在网上流传。不到一天，网上报社的照片全都消失。与此同时，天堂会所还查出来狗仔的 ID， 全城封杀了狗仔，还有几家接了天堂会所照片的报社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所有人才知道天堂会所也是云光财团旗下罩着的，圈内再也没有人敢在天堂会所惹事。秦汉秋从来没有来到过这样的地方，有些不大习惯，浑身不自在，倒是秦玲看起来要比他稳重很多。秦修臣一一见了秦汉秋跟秦玲，还给秦玲带了从国外买的礼物，不巧也是一款游戏机。虽然已是35，岁月却从来没有在秦修臣的脸上留下过痕迹。他五官无一不是恰到好处的美，一双桃花眼，辗转间风流尽转，睫毛极长，微微垂着的时候遮了眸底流淌的神色，骨架修长匀称，浑身上下犹如细细雕琢过一般。见到了亲人，秦汉秋喝多了，朝秦修臣举杯： 想当初也有人挖我去当模特，但我没去。 说到最后已然是真的喝多了。秦修臣今天也开心，他看着秦玲，目光放得很温和。 小林，喜欢叔叔送的礼物吗？ 他是听秦管家说秦玲喜欢玩游戏，才带了游戏机回来。秦管家站在一边看着，十分惊讶，他没有想到一向不好接近的秦修臣这么喜欢秦玲。秦玲低头看了一眼一模一样的游戏机，说： 喜欢。 秦修臣笑了笑，伸手揉了一下他的脑袋，然后把秦玲跟秦汉秋送回了云锦小区。等安顿好两人之后，秦修臣才负手往车内走。 小林刚刚说他还有姐姐，怎么不一道接回来？ 言辞里能听出来他很喜欢那个姐姐。 四爷虎视眈眈，我都不敢带二爷回老宅。 秦管家摇头道： 我怕出问题，当初找到二爷的时候，二爷大学都没上。 秦修臣一听眉头拧起，他才刚拍完戏，眉宇间已经有了些许倦色。 不管他怎么样，那都是我秦家的人，也是我嫡亲的侄女，找到我二哥这么久了，连他女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 他接过助理递过来的眼罩，疲倦地开口： 秦管家，你把二哥女儿的信息给我，我去找他。 实际上阿文说小少爷姐姐在京城上学的时候，我查过一点点。 秦修臣抬眸询问道。秦管家羞愧地低头： 然后什么都没有查到。 秦修臣错愕。秦家虽然现在已经没落，但也不是一般家族能比的，查秦玲的姐姐什么都没查到。 不会出什么事吧？ 秦修臣坐直，他看向秦管家： 这件事我四哥没有动作。 秦家四爷心狠手辣，能够联合欧阳家吞噬秦家产业，秦修臣这些年也查到一些踪迹。秦汉秋当时失踪跟秦四爷的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秦管家顿了一下，意识到事情的严肃性。 我再让人查查。 翌日，秦然起得比平日里要早，早上6点他就醒了，这会儿正坐在饭桌边，刚吃完饭，他昨晚看书看得晚，没有睡好，有些困得 打了个哈欠。哎，你放哪儿？我待会儿去学校。眼眸一抬，就看到程俊拿了他的背包。程俊掂了掂手中的背包，随口道： 顺路。 我是去学校。秦冉喝完牛奶就跟了上来。 我正好去医学实验室。 程俊拿了钥匙，靠在门边等秦冉换鞋。秦冉换好了鞋，跟在他身后去电梯。程木抱着一盆花，远远地跟在两人身后。秦冉现在住校，程木要把这盆花送到学校。一大早，路上的人还没有那么多，程俊把车开到了校门口才停下。他走在前面，秦冉拖着步伐跟在他身后两三步远的地方。校门里面就是一条大道，往前走两步就能看到操场，这个时间段还有人在晨跑。 现在还早，你要不要去医学实验室看看？ 程俊低头看了看左手表上的时间，七点还没到。他也知道今天秦冉第一节没课，这会儿来学校是去图书馆占位置。他说停栏也能看书，他就说分心。秦冉没有兴趣，摆手道：都是福尔马林，不去。正是路口，他扯下程俊手中的背包，随意地往身后一甩，头也没回地朝后面扬了扬手。走了。程木抱着花盆赶到程俊身边。 奇怪，秦小姐怎么知道医学实验室都是福尔马林？ 图书馆七点准时开门。秦冉拿了学生卡占了位置，又去找了几本书过来。刚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就看到手机上的一条微信，秦玲像是跟他分享宝贝一样。 姐，你想要有个叔叔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